注意场控，一个都别让跑掉。叶修叫道：“放心吧，老大，交给我了。”包子入侵飘忽地冲上前去，一把抛沙照面打出，五人齐台视角躲过。包子入侵！包子入侵直接拿自己的名字当口号入侵了敌阵。哼，包子，你真生动啊！ 包子入侵放肆的笑声回荡在峡谷中。踏破虚空，是荣耀联盟中虚空俱乐部扶持下的工会。他这个工会名字起的是相当与众不同，自家战队叫虚空，结果工会居然起名叫做踏破虚空，听起来完全像是仇人给取的。 但事实上，这个名确实是虚空俱乐部自家的构思，据说起的是自我超越之意。不过，这个解释似乎并不太被外人认同。踏破虚空的命名依然是被很多人当作是笑点。不过，对此虚空俱乐部上上下下却好像很无所谓，他们的工会依然使用着这个被当作笑话的工会名。 而他们的战队多年来也一直坚持着他们独立特行的战术风格。镇鬼，很多俱乐部的战队都会拥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和选手，但是直接以镇鬼作为战队战术核心的，却只是虚空战队这一家。虚空战队的队长李轩被视为联盟中的第一鬼剑高手。 而他的角色逢山鬼泣更被称为是第一镇鬼，这人一直是乔一帆最近一段时间学习的对象。虚空战队以他们独立特行的组成和打法，几年来一直算是联盟中的一支劲旅，7年5进季后赛，本赛季目前排名联盟第5位，情况乐观。至于百花谷。 那是联盟中百花俱乐部的下属工会。百花战队也是联盟中的一支老牌劲旅，不过本赛季正处在过渡期。上赛季结束时，百花战队的队长张家乐突然宣布退役，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打乱了百花俱乐部的原有计划，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。张家乐。 同样也是个大神级的人物，操纵角色弹药师百花缭乱，是一个打法很绚烂的选手。6年职业生涯，6次打进季后赛，3进总决赛，却没能夺得一冠。张家乐名字欢乐，但人绝对是荣耀联盟7年以来最悲剧的一个。上联赛百花战队止步于半决赛。 张家乐心灰意冷，这才有了突然宣布退役的举动。他去意坚决，百花俱乐部劝说无用，也只能尊重选手的决定。于是，这个夏天的休赛期，百花俱乐部被动出击，最终却也没能挖到一个合适的百花缭乱操纵者。 本赛季百花战队最强的账号角色百花缭乱。 居然是落到一个新人手中。这新人发挥虽也不错，但想成为一支战队的核心，显然还远不够水准，这让百花俱乐部也是倍感无奈。不过，本赛季让他们惊喜的是，队中的2年级生唐昊在本赛季强势崛起，发挥堪称神迹。 而限制了他成绩的是他手中并不算出众的流氓账号，以及百花战队打法上的混乱。百花战队与弹药师角色百花缭乱都以百花为名，这不是巧合。百花缭乱也是一个资历极老的神级账号，甚至可说是百花战队舰队的根本。弹药师一直是他们的核心职业。 而百花缭乱一直是他们的核心角色，这样的战术他们多年来都未曾变过。本赛季因为张家乐的退役和唐昊的崛起，让核心发生了转移。 但队伍适应这样的转变却并不是一两句话的事。百花战队受此影响，目前只列积分榜第10，这成绩对于他们来说可有些不妙，有可能6年来首次无法进入季后赛。不过唐昊的崛起已经让他们看到了希望，目前随着战术的调整适应，队伍发挥已经越来越稳定出色，后半程发力再进前8也是有可能的。就算最终遗憾掉队，百花战队却已经做好了在这个夏天进行充分调整的准备。第一要务就是从呼啸战队搞来联盟第一流氓角色唐三打，帮助唐昊成为真正的一线大神。其次，百花缭乱的操纵人选也需要慎重一番。总之，百花战队本赛季成绩可以不佳，但是他们已经做好了重新崛起的准备，他们可没想着就此没落，所以在游戏里的工会百花谷也依然风头挺劲。眼下百花谷与踏破虚空各自的副本精英队就在这路口与叶修他们5人相遇了，虽然不像轮回那样直接被偷袭，但却也足够意外，还在惊讶怎么会在这里相遇的。叶修5人却已经操纵角色冲了上来，豹子入侵抛杀后入侵百花谷敌阵，豪迈的不行，结果刚进去就着了道。百花谷阵中一人在抬视角躲过抛杀的致盲后，已经飞快地降回了视角，豹子入侵正在他面前，这名弹药师的玩家抬腿就是一个神枪手的技能踏射，豹子入侵一时大意，直接被踩翻在地。这名弹药师玩家正是百花谷第10区的会长贝登弹，这个队副本队是由他亲自带队，这位和蓝河等会长一样也是来自神之领域的玩家顶尖高手，是有实力和包子入侵一战的。包子入侵上手就想以一打5，确实有些太大意了。贝登弹踩翻包子入侵，口中叫了一声散，其他4名玩家立刻分居4角退开。贝登弹踏射完毕后跳等待包子入侵起身，一个手雷已经丢下了地，而后右手自动手枪举起，左手上来就换了一个弹夹。这并不是枪手职业正常情况下普通攻击打空枪内子弹后的装弹操作，这是弹药专家所特有的技能。弹药师的特点就是可以使用各类具有特别效果的弹药，弹药师换弹夹意味着他正在换成一种特别效果的弹药。扔在地上的手雷此时已经炸开，这一攻击是被踏射后必定倒地的包子入侵怎么也无法回避的。爆炸中包子入侵一个翻滚起身，不是向后，却是继续向前朝着贝登弹靠近，被5人夹击上来就吃了亏，却也没让包子入侵产生丝毫的退意。 吃我一拳！ 包子入侵一声大吼，他也有像漫画人物一样在攻击时叫招的毛病，不过相比黄少天，那家伙完全是刻意为之，包子入侵则是纯天然的觉得有趣，却没有想到分散注意力惊吓对手什么的这么多。这一声并没有吓到贝登弹，贝登弹侧身一滚已经避到一边，身子未起，手中自动手枪已是腾腾腾数声响，但奇怪的是虽有子弹飞出，枪口却不见枪火，飞出的子弹散发着淡蓝的光芒，飞行速度并不如一般子弹迅猛，如叶秋这等老手一眼已经看出这打出的子弹是冰弹。冰弹是弹药师的30级技能，冰弹命中对手时 有一定的几率让对方因冰冻减速，甚至完全进入冰冻状态。这种需要更换弹夹后使用的特殊弹药，每次可射击15发。通过20级转职时的弹药扩充这个技能，可将子弹数提高到20发。被登弹翻滚起身，射击一直就没有停过。在翻滚过程中能继续保持稳定的视角，这家伙的操作水平倒是不凡。不过包子入侵却也没那么容易对付，冰弹的飞行速度比起普通子弹略慢，包子入侵身子一折就已将一发冰弹躲过，跟着继续不住左右的晃动。被登弹那边自然也是不断调整瞄准射击，就见冰弹一发接着一发从包子入侵的左右身边掠过，包子入侵却已是大步流星地冲向了被登弹。只是此时包子入侵的对手并不是只有被登弹一个，而是有五个。包子入侵大步冲向被登弹，他身后一个狂剑士玩家却是立刻跳起后一个崩山击，重重地朝着包子入侵背身斩去。前有被登弹的冰弹，后有范围攻击的崩山击，包子入侵这一下眼看是没有退路，白光一道，却是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战矛刺了过来，白狼牙所汇集而成的矛头斜刺里捅入了狂剑士的身子。君莫笑手臂一挥，元武棍技能硬是把半空的狂剑士给扯了过来。崩山居已经消失不见，元武棍砸下这狂剑士，倒像是换了一种形态的崩山机。这一砸扔向了另一企图对包子入侵动手的家伙，这人显然知道这一击厉害，不敢再顽固，连忙后跳闪开。包子入侵和君莫笑同队，伤害豁免，元武棍丢人下来的阵地波对于包子入侵是没有影响的。也就跟着一转鼠标，君莫笑身子半转，战矛挑出后却是把身后的牧师给挑到了空中。这牧师正想着给摔地上的狂剑士恢复一下，全没料到君莫笑这时突然给他来了个回马枪。操作快，天机出的就快，牧师想闪已经不及，君莫笑随后左掌一推，就是个落花掌攻击，正轰到浮空的牧师身上。牧师倒飞出去，跟着就听到那边传来一声 我靠。 踏破虚空的玩家是被唐柔找上的，这时也正散开了与这战斗法师拼斗，一名剑客猥琐地溜到了韩嫣柔的侧后，就是一个拔刀斩。哪想这突如其来的飞来一人把他的这起拔刀斩就给拦下来了。唐柔听了这一声叫，也连忙让韩嫣柔转了过来，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。 老谢谢， 叶修只是提了一句后就继续应付他这边了。苏沐橙的枪炮师是远程攻击，这种时候倒不用走位去特意接近哪一队，站在一个两队都在射程的位置，哪边有机会就朝哪边攻击。乔一帆略一观察情况后，却是立刻往韩嫣柔这边去支援了。刀阵，乔一帆的一寸灰恶鬼斩刀劈下，刀魂的鬼神之力已从刀身上溢出，刀阵结界为正圆形，形成之后唐柔的韩嫣柔不偏不倚，正好踏在刀阵内一步的范围，力量智力双属性加持上去更显得暴力。而刀阵的另一端，苏沐橙的风书烟幕也是刚刚好踩在刀阵范围里一步，枪炮师的爆发力也是更加惊人。很显然乔一帆这一个刀阵是算好了距离，刚刚好把这两人都用刀阵笼罩住，操作不可谓不精准。而后恶鬼斩刀再度一挥，却是准备要开冰阵。这冰阵是对敌作用， 所以自然不会再和刀阵一个位置。一寸灰早已经是冲前两步摆好了造型，正在吟唱。 打断！ 踏破虚空的队长连忙叫着，队中一名格斗家应了一声，飞身便扑了过来。结果轰轰轰三声炮响，格斗家被炸得一团焦黑，向后退了数步。却是苏沐橙的风书烟幕一个反坦克炮丢过来掩护了一下一寸灰。就这么一下抢来的时间，一寸灰的兵阵已经吟唱完毕。 退！ 踏破虚空的队长又是一声高呼。对付鬼剑士的鬼阵，最无敌的办法无疑就是退到结界之外。这样管你鬼阵的威力又如何惊人，也不过是块背景布。但是想退就退，这队长却未免把对手想得太简单了。他这话刚落，韩燕柔的赤月长矛已经朝他捅到，这队长还正后跳往冰阵外躲呢，不想这一矛来得如此之快，不及防备已被捅中。唐柔用的无疑是圆武棍，拿着队长当武器，当即又朝着另两个玩家甩去。吃了圆武棍抓取的队长是必然要倒地的，其他两个玩家却只是被阵地波震翻，手身操作都是及时的做了出来，各自滚开。但乔一凡此时施展完冰阵早已上来助阵，两人瘦身成功，正滚得欢快，乔一帆的一寸灰早已一记鬼斩劈出。鬼斩这技能是直线攻击，距离颇长，这一刀一去，紫芒一道，两个各自翻滚的玩家像两个肉丸一样被紫芒穿倒，顿时整齐的一起施展开来，直接就被斩翻在地。其他两个玩家倒是都成功退出了冰阵范围，结果一看兄弟五个，三个被留下了，就剩他们哥俩逃了出来。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配合，是上去救还是不救呢？二人中的剑客玩家很聪明地反身冲了上来，人站在冰阵范围外一步之遥，朝着冰阵里的一寸灰一剑斩了过来。乔一帆立刻一个翻滚操作，一寸灰一个前翻躲过这一剑，起身就是一个月光斩，剑客被斩上了高空。一寸灰跳起半空转身180度，却是用了一个剑客技能银光落刃，将那剑客带回了冰刃，顺便又震翻了冰阵里刚刚爬起的一名玩家。可怜踏破虚空的五名玩家此时都已经不知配合为何物了，五人都是各自为战，看不清对手，找不到队友，满眼望去似乎都是飞舞着的各色战斗法师炫纹，以及鬼剑士那充满诅咒之力的刀光，还有站得远远的那个枪炮师，屡屡在他们最不需要的时候就给他们送发炮弹过来助兴。处境最尴尬的就是拖出冰阵后再没人过来理会的这位，此时上来站也不是，跑吧又有些不好意思。才犹豫了那么几秒的功夫，冰阵里就有一位兄弟怒骂了一声后倒下了。唐柔、乔一帆还有远处时不时给予支援的苏沐橙，分居四人的同时还很注重集火，非常高效地消灭掉了一人。 撤！ 踏破虚空的队长终于又喊了一声。